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15集，陈规陋习。展昭觉得的确是这么回事，摸了摸下巴，琢磨了会儿，喊来欧阳纯华。 刘守开被开除了多久？ 不久，三个月左右。讲起来奇怪啊，这刘守开怎么突然武功变得那么好？我记得以前跟我差不多，是个半吊子，我估计还比他厉害点。 展昭微微一挑眉，一旁欧阳少征插了一句， 连你都打不过，这么没用？ 整个太学我就能打了。 吹， 真的？ 欧阳一惊一乍的逗他， 那你岂不是棉花堆里的草包？ 你讨厌。 淳华臊得脸通红，一旁赵普瞪欧阳， 你也是，这么大个人总欺负他个小孩干什么呀？你家一窝武将好容易出个文曲星。 就是。 淳华凑到赵普身后对欧阳少征做鬼脸。欧阳其实嘴上虽然逗着外甥，心里正经挺有些后怕，刚才万一淳华有个好歹，家里非翻天了不可。这几个小的每一个都来头都不小，那鬼面人竟然连他们都敢动，究竟什么目的？几人这么一闹，气氛倒是轻松了些。展昭就见白玉堂还是沉默不语。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摇了摇头。展昭眯着眼睛拽着他走到一旁。 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如果我说我同意刚才刘守开说的话呢？ 拿去。 太玄那身衣服很恶心。 哼，我知道你不喜欢灰不拉几的颜色。 白玉堂看着展昭，展昭逗了白玉堂两句，见他还是没有要笑的意思，意识到他应该不是真的讨厌太学那件衣服，而是有别的什么事儿。 你干嘛去了那身衣服恶心？ 刘守开他爹贪赃枉法也好，杀人放火也罢，跟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连他也要开除啊？ 的确，规矩叫人无奈。 白玉堂继续走不说话。 还有呢？还有什么让你讨厌太学？ 白玉堂愣了愣，瞧着展昭，展昭摸了摸白玉堂的脑袋。 嗯，乖，老实交代，你就是个直肠子，开心不开心都在脸上。 他们都说我面瘫。 展昭让他逗乐了，跟哄小孩一样捏捏他腮帮子。 不要生气，你不贪的，面部表情不晓得多丰富，是他们眼神不好。 白玉堂无奈看着展昭，对着他什么气都没了。 我以前有个朋友也是个读书人。 嗯， 他的文采见识和公孙有些接近。 这么厉害？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很年轻，机智风趣，有抱负。他那时候刚刚考上太学，准备学成之后一展所长。我们约好了一年之后在开封喝酒，但是一年后我看到的是送他出殡的队伍。 为什么？他遭遇不测了？ 我后来查了一下，原来他爷爷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太爷，曾经犯有盗窃罪。他太爷是他三代以内，他因为在太学成绩太好，表现又优秀，遭到同窗排挤，有几个同窗将他三代以内所有亲戚都查了一遍，之后告发了他太爷的事，然后他就被开除了。还有瞒报身世的官司要打，前途尽毁不说，还成人笑柄。他因为此事郁郁寡欢，被开除当晚喝酒买醉，深夜行路时不慎坠入开封城中那条河里溺亡，死的时候才19岁。 所以你讨厌太学？ 我了解，江湖、官场、军营、书院，只要有争名夺利的地方， 都有些叫人不喜欢的事情，但是那一身衣服…… 白玉堂说着，看了一眼前边活蹦乱跳的王琦和淳华穿着的那件太学的袍子。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天之骄子才能穿上，但是一切的天分和努力都能因为一件跟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而被全部抹杀，标榜最公平的却最不公平，你说恶不恶心啊？ 展昭听完后也无奈地看了看白玉堂，这时前边不远就是白府。 我回府拿点换洗的衣服，你们先走，我一会儿追上来。 哦。 展昭点了点头，看着白玉堂跑进白府，天尊也跟着他跑了，边跑还边说： 玉堂啊，为师埋在院子里的酒满十年了哟，嘿，我们挖出来喝嘛。 你这倒是记得清楚啊。 那是，事情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 白玉堂无奈，让白福帮天尊去挖酒，语气轻松，似乎并没有不悦，刚才的事情只是带过而已。开封府众人继续往回走，展昭走在队伍的最后边，边走边回头看身后越离越远的白府，微微皱眉。白玉堂的确是不喜欢官场的人，他除了太学之外应该也不太喜欢开封，毕竟这里是皇城。 展会。 展昭听到有人叫他，就抬起头，见是包拯。 八王爷要回府了，不过多罗被派去办别的事情。 哦，好。 展昭点头，就陪着八王爷拐弯往另一条路走，回王府去了。展昭和八王爷并排走着，边走边想着心事儿。其实刚才展昭和白玉堂的对话八王爷都听到了，他见展昭心不在焉的，就知道白玉堂几句话展昭可能走了心了，所谓关心则乱，太在意的自然想的也多。八王爷轻轻拍了拍展昭的肩膀，展昭看着八王爷， 白少侠似乎很喜欢开封。 他的样子像喜欢开封吗？ 是啊，他住这儿好久了，没见他回县空岛。 嗯， 开封府一定有他很喜欢的人或者事情。 是啊是啊，都是猫爷的错。唉，猫爷把风流天下的白五爷困在了开封了。 不过开封的确是个好地方，有些事在江湖上无能为力，但在开封却可以解决。 此时已经到了王府门口，八王爷笑着看展昭， 明日我会跟皇上提议废除太学陈规陋习的事情。其实之前皇上也提起过，有些规矩太过严苛，适当的时机可以废除，这就是最适当的时机了。 展昭一愣，八王爷说完笑着对展昭摆了摆手告别， 早些回去吧。 展昭傻呵呵点点头，看着八王爷进了王府，突然明白过来，白玉堂其实并不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刚才的情绪化的确是稍稍有些反常，现在想想感情和之前求雨的事情一样，他是有意说给八王爷听的呀，为的是借此时机让八王爷告诉赵真改掉那些不合理的陈规陋习。 你这狡猾的耗子。 展护卫的心情明显的好了，转身往回走，想着路过白府的时候进去瞄一眼，看白玉堂走了没，没走就等他一起走，说不定拐过街角就碰到了。展昭往前跑了一阵，忽然停下了脚步，站在了夜深人静的开封大街上。夜晚的风卷着地上的枯叶滚过，发出轻微的声音，薄薄的雾气让空无一人的街道显得更加冷清。展昭站定之后微微侧过脸，眼角的余光扫向身后的大街。过了一会儿，展昭开口： 你找我是准备自首吗？ 展昭的话音落处，就见他身后的长街边一个黑暗巷子里缓缓地走出来了一个人，白森森的鬼面在这夜色之中显得尤其的刺眼。 夜半三更的开封大街上，展昭见到了跟自己隔着半条街的鬼面人，那鬼面人走出了巷子，一直走到了路中间，停下脚步看着展昭。展昭回转身，双手搭着巨阙，站着瞧着他。 展昭， 鬼面人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发闷。展昭微微一笑，一贯的随和。 阁下怎么称呼？ 我只是来提醒你一句，少管闲事。 鬼面人声音依旧闷闷的，但说话的语气似乎带着点威胁。展昭听后摸了摸下巴，略无奈。 那估计有点困难。你不知道我兼职当差，专职管闲事儿的吗？ 鬼面人盯着展昭看了一会儿，忽然冷笑了一声。 哼，有些事情你管不起。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不如去开封府坐坐，详谈一下。 展昭说着，抬手轻轻一接巨阙，刚想上前一步，就听那鬼面人哈哈大笑了起来。展昭微微一愣，只见那鬼面人身前似乎是突然起了一层水汽，随后他就随着水汽一起变得透明，转眼消失了。风中有一个远去的声音随风飘散。 记住，少管闲事。 喂，就这么走了？再聊会儿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